在与你诉手成双。 这是冯丽君为他主演的网剧《等到烟暖雨收》演唱的这首插曲《烟暖雨收》，通过中歌榜全中国强力首播。这首歌是以唯美清新、清朗质朴的音乐语言描摹出对爱情的缠绵和眷恋，由念九儿作词，刘凤瑶作曲并担任制作人。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近期的热力追击，在9月11号晚，华语第一名女子组合 SHE 再度合体，举办了他们17周年的音乐会，现场三位成员是亮丽出场， ella 的宝贝儿子静宝的惊喜登场，更增添了几分温情。在现场 SHE 也演唱了这首新歌17。如果说看过这首歌的 MV， 你将会更有感触，它是以时光列车的形式回顾 SHE 这17年。 在无穷无尽之间充满呐喊的字眼，17岁的我们在那边，在未来摊开之前期待又怕受伤害，是我和你说着梦想，说着心愿。在有来有往之后，3种特别的语言，上天选了我们未成全，在潮起潮落之间将我环绕的世界，许多情节如此和谐，如此无间。时间的长河，我非你们不可，缘分的比喻会留成一首。 走着走到了永恒，还请你们陪我吗，牵着 雁南飞，雁南飞。 哎，杰伦啊，你这音乐让我想要变魔术的感觉。好，我刚好，我跟你讲，我学了一个超厉害的魔术，要不要学学看？ 啊， 真的哦，哈、哦，有没有在听啊？你 有 了， 然后呢？ 我跟你讲，很简单哈、哦。左手呢，哦，轻轻的握住你的鼻子。 然后呢？ 然后右手哦，很简单，穿过你的左手。 嗯。 好，但是这个时候可能要音乐来会比较适合一点了啊。哎，慢一点，慢一点。好，这时候呢，找到一面镜子，好，抬头一看，你就变成了一只大虾。 欢手一动，给观众一个梦，压抑中有笑容，手中海报却不能喊拎包，反而瞄准牛仔帽，你永远都猜不到。每当我在台上演唱难题漂浮，你就在台下偷偷吃我的包袱，不敢当麦克飞鼠，再将爱说清楚。我丢你丢你丢心像小事，我将徘徊颜色变出你的选择，将自由的笔声变不见不稀奇，一连一变不见才惊喜。手摊开帽子里总能空手出牌，不管切多少牌总能切到回来，手中害怕却不能喊拎包，反而拿出牛仔帽，你永远都猜不到。不要问我到底怎么才是真， 喜欢变魔术，周杰伦在2008年推出了这样一首诙谐幽默的《魔术先生》。周杰伦曾经表示，变魔术可以拉近和陌生人之间的距离。他开玩笑说呢，自己是被歌唱事业耽误的魔术师。那说到周杰伦在魔术的境界是越走越高，最近他和上过美国达人秀的魔术师 Will 蔡一起来变魔术，更引起了汉堡神偷魔术师 Cereal 的转发留言。薛之谦巡演国内站呢，已经进入到倒计时。长沙、上海站之后，薛之谦的摩天大楼2018国际巡回演唱会转战海外地区，将巡演到温哥华、多伦多、洛杉矶等地。那此外呢，薛之谦自己也升级为父亲，综艺当中的顽童，音乐当中的绅士。下面这首《小孩》，

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冷空气影响，明天早上到下午本市将有3到4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6级左右，空气质量和能见度明显好转，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有所回落，比较适宜假日出行。周日将举行2018北京马拉松赛，天晴风轻，体感凉爽舒适，气象条件有利于赛事进行。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北部有阵雨，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偏北风3、4级转2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20%。 同仁堂路边酒，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家宴席间举杯祝福，让温馨和健康常伴，合家欢聚共饮路边。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开业啦，北京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开业啦，精彩活动等您来，敬请关注微信号。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音乐综艺节目。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今天晚上将展开导师战队对决的第二场较量，庾澄庆战队与李健战队狭路相逢，一场哈李大战即将揭开序幕。另外今天晚上《幻乐之城》将迎来迪玛希、古巨基、杜淳和李沁四位唱演人，迪玛希将携手幻乐导演扎木春带来作品《重启爱情》，故事讲的是全界的实力新秀在一次比赛中彻底改变了自己和女朋友的人生。迪玛希高能进击，荧屏初吻，力战拳击台，刷新惊喜，为大家重启爱情。17年前，一部《情深深雨蒙蒙》让大家记住了何书桓和陆尔豪。17年后，古巨基自编自导《下次再见青春回忆杀》，高鑫助阵演出，书桓和尔豪在幻乐舞台重聚，温暖再现青葱回忆。你能看到我的当初，我能看到你的当年。而演员李沁这次来到了幻乐舞台，将用无台词表演方式，以一种全新的视角诠释爱的流离。最后一位唱演人杜淳携手导演王进上演星际守护，穿行在浩瀚星空，为了探索适宜人类居住的替代星球。杜淳实力转型后挑战演技，完成无缝衔接的演唱挑战。7期幻乐之城20多个作品在酷狗音乐引发循环风暴，而易烊千玺对不起仍位居榜首，夺得30万人气。重启爱情、下次再见、崇拜、星际守护也会继续零时差上线酷狗音乐。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 第十位，田馥甄自己的房间。第九位，阿令最好的朋友在身边。 一起笑一起哭一起闹，最美的青春不忘掉。 第八位，小鬼 Unicorn。第七位，吴青峰，请听。 用我的心听你的心。 第六位 ，SHE 17。 也许经历过聚散和离分。 第五位，莫文蔚，心领神会。 你让我摆脱世俗虚伪， 坚持刷新无悔。 第四位许巍，我的爱。 鲜花盛开在风里，远山映在蓝天里。 第三位陈奕迅，渐渐。 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 第二位李荣浩，年少有为。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 本周冠军曲张杰，一路之下。 有背后在的路上，多希望长出翅膀。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周末快乐，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刚才我们关注到的是本周 Top 10的排名，那继续我们这一时段的热点追击。在节目一开始，首先听到的这首歌是中歌榜抢先听，来自于周彦辰的新歌 OMT。 新歌抢先听。 早已把我灵魂抽离，天使与恶魔下，你我性格不同有多么的彻底，但别说 no 在你左右，发誓过不让你深夜里孤独的抽泣。你别怪我霸道，没对你胡说八道，被误会降临了，爱怎么可能继续发酵？对你的关系想讨你欢喜，不能够断气，回过头 one more time 乱起。 是来自于周彦辰的首支个人单曲 OMT， 用时下流行的 Urban Dance。 那作为唱跳型的一名新秀，周彦辰在今年参加真人秀节目偶像练习生取得了第21名的成绩，成名之后跨界成为演员。继续我们的最近热谈热力资讯。谭咏麟今年初启动了广东歌50周年企划，公开向各界人士邀歌。那经过半年的招募、甄选、交流和制作过程，所有经过挑选的作品都会收录在他个人的全新专辑。作为香港歌坛的中流砥柱，谭咏麟也好，陈奕迅也罢，他们都在不遗余力地推广粤语歌曲。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谭校长谭咏麟的粤语歌曲代表作《讲不出再见》。刚才那首是徐小凤的《心恋》，我们先来听谭咏麟《讲不出再见》，再来听徐小凤这首《心恋》。

你说过爱在我的身边，悄悄看我熟睡。听说你在这刻想我，听说你在记起我，我也记着每刻往事，也记挂你在哪儿。是日如飞，今天在我心里是充满不退的记忆。是日如飞，我似爱在这地，任一天天过去，任一生飘过去，任一切飘去，再没法追。心中想你，如今想你，怀念昨天的你，怀念着你，怀念着你，红着泪眼再记起。心中想你，如今想你，怀念昨天的一切，怀念着你，怀念着你，流着泪，只觉得我深爱着你。 这是来自蔡依林的大艺术家。蔡依林前老板、前华纳音乐大中华区总裁陈泽山正式入职灿星，担任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副总裁、梦想强音董事长以及 Chanelway 的台长。陈泽山在社交网络上写道，在新的舞台继续我的音乐人生，将华人音乐推上国际。 专心创作的爱无价 ，Wake up！ 别再做慈善家，你试试没有那么爱他。爱是每个女生的吻，谁都应该被宠爱完善。Go get go get， 那种美能让维纳斯单身。 流量担当毛不易坦言，在没有成名之前特别爱逛超市。那最近他在微博上表示，以前特别喜欢逛超市，最近好久没有去了，对市面上的好多新的商品都已经不太熟悉了，新的零食呢也没有机会去尝试，希望过几天有时间可以去，因为仿佛听见了那些商品对自己的召唤。我们就来听毛不易和周深合唱的这样一首《梅香如故》。 落花醉了梅园，恍若人生是初见。青丝染了双眼，携手共赴尘世万千。 心事褪了红颜，眼前相思已凌乱。泪光藏了誓言，相约一生何曾改变。 花开盛艳花已残， 谁在拨琴弦啊， 情到深处人已散。 独自唱离别痴痴春已晚，晚意如梦空且叹，任他似水流年。 茫茫岁月分不清何处是归期，恨不知心底的在意。 月光如水换尽了浮华的旧事， 这不像花发坠心思，不敢看你悄然远离。 若有来世盼你我皆寻常不已， 再相约不离不弃。盛烟花已残， 谁在拨琴弦啊， 情到深处人已散。 独自唱离歌啊， 暮色迟迟春已晚，人已如梦空且叹，任他似水流年。茫茫岁月分不清何处是归期，恨不知心底的在意。 回不了家，让桃花姬把美丽和健康带给他。中秋送礼，送桃花姬阿胶糕，桃花姬吃出来的美丽。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十八年精工细作，五万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改变命运还在公司沉睡，成为老板别让自己后悔。世界茶饮站上奶茶 C 位，从台湾到大陆，味道那个纯粹，开家属于自己的奶茶店。4006786888， 世界茶，快来加盟！ 投资需谨慎。 二手房过户代办就选房帮办，28000，下载房帮办 APP 找房吧。 32只天鹅，70人强大演出阵容，乌克兰哈尔科夫国家歌剧院芭蕾舞团《天鹅湖》舞姬9月20日至23日重磅亮相2018国家大剧院舞蹈节。马林斯基剧院芭蕾舞团、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四大首席明星领衔出演。恢宏的舞台布景，浪漫的爱情故事，高难度的炫技舞段，豪华阵容，璀璨巨阵，演绎唯美芭蕾经典。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FM 97.3， 北京 Music Radio。

睡清时的一眼地老天荒，才不问来日方长。遇上苍月发三章，舍下我此生时光。是如愿以偿能毫发无伤，但求你别来无恙。明明是心心念念不忘，偏偏有一副不声不响。身旁的远方冷月如霜，都是守护着倔强的伪装。尽管它世事总是无常，重逢是我对所有的愿望。是心心念念不忘，偏偏有一副不声不响。身旁的远方冷月如霜，都是守护着倔强的伪装。尽管它世事总是无常，重逢是我对所有的原谅。等到月暖玉瘦，再与你诉说成双。再与你诉说成双。 演员跨界歌手的冯丽君在个人单曲《小情绪》发表一年之后，刚刚推出了这样一首新歌《烟暖雨收》。正在热播的古装剧《等到烟暖雨收》也是冯丽君出道以来第一次担当主演的大戏，而这首歌也是她第一首影视歌曲，有颜值有演技，也有在唱歌方面再接再厉。好，听完了全中国强力首播歌，这个小时我们关注到的是璀璨年华，盘点过往十年来同期榜单的火箭歌。首先这一首是2008年第35期榜单最大升幅，从第25名上升到第10名，前进15个榜位，李玟这样一首《我爱看电影》。这首歌收录在这一年 Coco 的东西 East to West 专辑当中，听听看。 涛声声心欲碎，不等今日去，一盼春来归，一盼春来归。雁南飞，雁南飞，雁叫声声心欲碎，不等今日去，一盼春来归， 这 We Life 系列的发表，张杰在音乐上全面进化，在本周榜单上他的一路之下蝉联冠军。而我们回顾到九年前听到了不一样的张杰，这一年天娱推出翻唱合集红星闪闪，张杰这首翻唱自电影《归心似箭》的插曲《雁南飞》在2009年第35期中歌榜上前进21个榜位，排在第16名，成为当周的黑马歌。中歌榜之璀璨年华来到2010年的第35期榜单，我们也看到了这位令人惋惜的歌手，他有着非常优秀的唱功，却过早离开。这一期榜单的火箭歌上升了12个位次，成绩第16名。这就是姚贝娜创作并演唱的《如果我们没有遇见》。 看清你的脸，不 像他人家的有些苦涩，抬起头看看天空的颜色，头发也许有一点长了，戳到我的眼球痒痒的。放学后走上回家的路，天气热的也不知道几度，那边的小孩互相追逐，有看不到蜘蛛我不清楚，妈妈的日记本里不知道写什么，那边的小孩互相追逐，又回不到珍珠，我不清楚。 这是2011年第35期中歌榜的火箭歌，当时升幅了11个榜位，排在第10名。刘惜君，那时候的我，这首歌也收录在他的《佛晓》专辑当中。这首歌的作者是当年还没有从幕后走到台前的李荣浩。那时候的我主打歌《佛晓》都是李荣浩创作的。2012年，严爵推出第三张创作专辑《单细胞》。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样一首第一亮相主打《打喷嚏》，在2012年第35期中歌榜上以13个榜位的升幅，成为当周火箭歌，排在第13位。把打喷嚏的音效加进歌曲当中，真的是非常的俏皮有趣。哈啾哈啾，来听这样一首打喷嚏。 你深呼吸，悠悠在指尖里，很努力让每天都开心，是否听见谁提起爱情，你就会打喷嚏。你轻轻地抓了你的衣角，赤裸些可爱的脸很丑。你说办公室围墙太厚，才让你打喷嚏，有种

愁，像个傀儡般任凭我走，吞噬下所有的疼痛。眼神的触碰忽然迷雾，黑暗中感受紧贴你的温度，忽然歇斯底里足够满足。 早已把我灵魂抽离，天使与恶魔像你我性格不同，有多么的彻底，但别说 no， 在你左右发誓过不让你深夜里孤独的抽泣。你别怪我霸道，没对你胡说八道，被误会降临了，爱怎么可能继续发酵？对你的关系想讨你欢喜，不能够断气，回过头往梦才乱起。 周彦辰在2015年出道，曾经和朱星杰在同一支组合，而今年也是通过《偶像练习生》被大家熟知。7月份的时候呢，周彦辰和张欣演唱了《吹雪》，而今天开始通过中歌榜新歌抢先听的《OMD》，则是他的首支个人单曲。OMD 的含义其实很简单，就是 One More Time。好，继续我们的璀璨年华，分享过往10年当中同期榜单的火箭歌。2013年第35期。流星花花世界在这一周呢，从第40名上升到了第24名，升幅16个榜位，收录在他的第二张 EP《花花女孩》当中。 着日落大道奔去，久别重逢是否可能把破碎的爱再还原。原来爱不害怕路途遥远，也不害怕时光流逝人是非，只怕爱得不够坚决。还记得拥抱时的心跳，还记得与你的亲吻和你身上的味道。 暂停 Say the Words 专辑当中 Love Struck Me Down 重新填词中文版这样一首爱的勇气，作为电视剧离婚律师的主题曲，这首歌在2014年第35期中歌榜是从第19名上升到了第10名，九个榜位的升幅，成为当周的火箭歌。2015年徐良给电影《反恐行动之浪漫满屋》创作并演唱了主题曲《创作者》，那这首歌在当年第35期榜单前进了13个榜位，获得当周榜单最大升幅的一首歌曲了。这首歌呢，徐良邀请到了好友本兮一起合唱，遗憾的是在一年之后的2016年本兮选择离世。 能听到你眨眼睛的声音， 紧盯着你的呼吸，紧盯着你的呼吸， 当水中的钢琴为我响起， 无论怎样的歌曲我唱给你， 甜言或蜜语我全都笃信，无论繁华多绚丽我选择同意， 像梦境一般延续，水中的爱情终究是无形， 我们肆无忌惮的曾经，偶然的想起，必然的忘记， 夜深似海底一样的安静，能听到你眨眼睛的声音， 无论繁华多绚丽我选择透明，无论怎样的歌曲我唱给你听，无论怎样的旋律我写出给你， 无论甜言或蜜语我全都笃信，无论繁华多绚丽我选择逃离， 说够你能不能别走，留不住你曾对我的温柔，此刻我忐忑的心，你勉强的表情，爱情到底是怎么从美丽慢慢凋零，每一个夜晚我都还梦见你，也看到天真的自己，还记得我们当时如此相信月亮会梦里鲜红，让蔷薇将眼雪藏。